是啊，我可以复出了。时间过得真快。叶修的语气中也带着几分感慨。距离自己离开家市，居然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不过我没必要现在就去申请徐玄博，这赛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职业圈，一切还得看明年夏天。陈果点了点头。叶秋的复出解禁日，盯着这则消息的其实并不止常先这么一个小记者。除了曹广成这种完全对采访叶秋失去信心的记者，凡是吃荣耀这口饭的，有点新闻敏感度的，都有留意到今天这个双重特别的日子。毕竟叶秋是荣耀史上的头号大人物，退役一年还不至于让这么一位声名显赫的大神沦为路人。更何况这一年里，叶秋的消息不断，会复出的传言更是流传了许久。在挑战赛中奋斗的星星，叶秋的影子又是如此的浓重，这一切都构成了许多人会关注这个话题的理由。只可惜大家都空等了一天，这一天任何渠道都没有出现叶秋要复出的消息，有的只是无尽的猜测和八卦。加时俱乐部这边也是足足紧张了一整天。叶秋都组织新战队在挑战赛里杀上门来了，他们当然会对叶秋进行全方位的戒备。叶秋宣布复出的时候，谁知道又会扯出些什么话题，所以加时也得做好万全的公关准备。经理崔丽甚至把战队选手召集起来，专门就这事儿开了个会，旁敲侧击地提醒众人，大致就是如果被访问到相关话题时，不要乱讲话。崔丽正特别严肃地说着这事儿，结果就听到一声不屑的冷哼声。崔丽一看，也是大为感到头痛。苏沐橙。叶秋还在的时候，谁也没有想过苏沐橙居然也会是一个刺儿头。大家眼中的苏沐橙总是很乖巧地跟在叶秋左右，不多话，也不多事。但是现在呢，除了比赛依然会认真应对，其他方面大家却再也没见过原来队中的那个苏沐橙了。他现在丝毫不掩饰他对家世的鄙夷和厌恶。孙翔、陈叶辉、崔丽，再到老板陶轩，几乎没人不在他这里碰到过各种软硬都有的钉子。那个曾经乖乖女一样的妹子，好像一夜之间就换了个人。说实话，崔丽已经忍很久了，她对苏沐橙也越来越不客气。因为到了这地步，崔丽非常清楚，这赛季结束后，苏沐橙肯定自由转会走人。其实早在夏天的时候，家世不是没动过送走苏沐橙的心思，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促成。现在眼看着本赛季结束后就会人财两空，一提到苏沐橙，各种头疼，各种郁闷。现在这会上，苏沐橙又表示出了不屑，让崔丽更有些紧张。苏沐橙心底早就和家世决裂了。比赛认真打，那是作为一个职业选手该有的职业态度。至于其他方面，恐怕不会对家世有任何倾向。崔丽现在希望选手们做的，苏沐橙会遵从吗？这一声冷哼差不多就是答案了。而到了这种地步的选手，俱乐部方面也是无计可施，总不能把人软禁起来吧。崔丽的尴尬，副队长肖时清看在眼里，心下也是无奈。加入家世已快半年，对于叶秋和家世的那一番纠葛，肖时清从各种渠道八卦也基本了解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家世的做法确实不怎么厚道，不过肖时清多少也能体谅家世这边经营者的心思。其他俱乐部看起来一团和谐，未必就能说明他们的经营者有多高尚，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队伍中没有叶秋，没有这特别的一位。 对于家世的这段纠葛，萧时钦其实没有太多八卦的心思。他察觉到的是眼下一个更可怕的事实。家世逼退了叶秋，但这没有击倒叶秋。叶秋从新区网游开始一步一步谋划筹备，再到组织战队参加挑战赛，丝毫都没有因此而妥协放弃过。反倒是家世自己一直被这一事件所影响。这都过去一年了，看看家世里很多人一提及叶秋时的各种神情，仿佛这是一个禁忌一般，就知道这事儿成了家世自己心头上的一块阴影。叶秋孑然一身，从零开始，反倒是家世背负起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萧时钦甚至开始怀疑，家世上赛季神奇的降级，会不会就是因为受这种心理包袱的影响？而到了现在，叶秋成了他们需要在挑战赛里直面的对手时，他们这种心理包袱似乎变得更沉重了。而崔丽现在召开的这种会议，在萧时钦看来就更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了。队伍急需划除叶秋阴影，但你偏偏还要把有关叶秋的问题如此严肃地摆到桌面上来说，这不是反倒在扩大阴影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萧时钦想着，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却没想到苏慕城抢在他前面说话了。 我觉得崔经理会不会有些多虑了？ 苏慕城说着。崔丽这会儿还在纠结那边的苏慕城呢，却真没想到苏慕城居然会开口讲话。苏慕城一直以来可都是懒得搭理他们的。 其实我很遗憾， 苏慕城接着说， 共事了这么多年，你们却根本不了解他。他是一名职业选手，非常职业，他所有的执着都是奉献给荣耀，奉献给比赛场上的。你以为你们这样对他，所以他就一定会回来报复吗？你们错了，他回来只不过因为这是荣耀而已。他和你们针锋相对，只不过因为你们太不争气，居然能沦落到打挑战赛。他面对你们和你们是家世无关，和你们逼他退役无关，只不过因为赛制就是这样。所以崔经理，你不用担心，他不会拿自己付出的噱头来说什么有关家世的故事，因为你们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对手而已，和他这一路走来击败的随便一支玩家队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非就是你们的实力更强，所以他会更认真更积极地去面对罢了。所以崔经理不想输的话，就加紧练习吧，这种浪费时间的会完全没有必要，我就不奉陪了。 苏慕城说完就已经站起身，转身就出了会议室。屋里一片寂静，就在大家揣摩这沉静会持续多久，最终会被如何打破时，已经有一个人站了起来。 我去训练了。 邱飞，这赛季才从训练营里提拔上来的新人，在这种时候居然就敢和俱乐部的经理唱对台。我去训练了，此时说出来简直就是对苏慕城最后那段话的呼应。没有理会任何人的目光，邱飞也已经离开了会议室，余下的众人大眼瞪小眼，时不时地偷眼望向崔丽。这一次先说话的成了他们的队长孙翔。 这个小鬼还真有性格，有意思。 你妈，所有人附和。大哥，你搞错关心的内容了吧？孙翔在这方面的草包，萧时钦也不是第一次领略了，这话题就不去议论。眼看眼前这会已经不可能再照原节奏那样开下去了，萧时钦也索性对崔丽说话了。 崔经理，要不就先休息一下吧。 好吧，那大家就先回去吧。 崔丽也是借坡下驴，众选手一个一个的离开，崔丽郁闷地走在了最后，结果却发现萧时钦好像也刻意地落在了后面。崔丽立刻明白，这尊大神是有话和自己说呢。 崔经理，我有点看法想和你交流一下。小石青看人都走了，随即也就开口了。 肖副队，你尽管说。 对于这个本联赛战队不遗余力的请到的一尊神，崔丽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是这样的， 肖世清如此这般，也就把他对目前家世这种状况开诚公布地说了出来。现在叶秋更是成了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敌人，再不能让这个包袱继续加重了。战略上我们应该藐视他，战术上再多多重视他。肖世清最后也给出了他所认为的正确方针。崔丽这样听了肖时钦这番话，也是好通感慨。夏季这笔转会真是完全没有看错人，就走的刘浩、贺明那两个，哪有可能说出如现在肖时钦这样冷静的一番话？尤其那个刘浩，估计也是各种处心积虑的想着如何换防叶秋，针对叶秋吧。不过说起来，肖时钦也多少有些旁观者清，他这个本赛季的外来户是唯一一个不会像他们一样带了很久的叶秋情绪的人。所幸这个外来户在关键的时刻让他清醒了，崔丽也已经意识到对叶秋的这种在意已经无形间让他们肩负起沉重的压力了，他们已经放弃这种心态，把叶秋当作一个普通的对手，就像之前击败的每一个玩家队伍一样。咦，这种念头怎么有点耳熟？崔丽一转念，顿时想起这是几分钟前苏慕成在会上所说的叶秋的念头，顿时又是好一会儿发呆。 崔经理，你觉得意下如何？ 崔丽这光自己感慨去了，半天不说话。肖时钦说不得得问上一句， 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放下这枷锁了。 崔丽点了点头，心下更是打定主意，以后和这个副队长看来可以多交流多沟通，至于陈叶辉那货，自己也得把他叫来好好点醒一下。